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8，禁忌40，安皇帝癸。义熙13年春正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秦主弘朝会百官于前殿，以内外威迫，君臣相弃。征北将军齐公辉率安定镇户38000，焚庐舍，自北雍州趋长安，自称大都督、建义大将军，移袭州郡，欲除君侧之恶。杨威将军姜济率众归之，建节将军彭完都起阴密奔还长安。辉至新之，姜济说辉曰：“国家众将大兵皆在东方，京师空虚，公即引轻兵袭之，必克。”辉不从，南攻梅城。镇西将军姚晨为辉所败，长安大震。弘持使征东平公绍，遣姚玉及辅国将军胡义度屯李希，扶风太守姚俊等皆降于辉。东平公绍引诸军西还，与辉相持于灵台。姚赞留宁朔将军尹雅为弘农太守，守潼关，亦引兵还。辉众见诸军四级，皆有惧心。其将齐黄等亦大军降，辉进兵逼绍，赞自后击之，辉兵大败，杀辉及其三弟。弘哭之痛，葬以宫里。太尉欲引水军伐彭城，刘其子彭城公义隆镇彭城，诏以义隆为兼徐兖清冀四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梁公浩寝疾，一命长史宋尧曰：“吾死之后，世子由卿子也，闪训导之。”二月，号卒。官署奉世子新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梁公，领凉州牧，大赦，改元嘉兴，尊新母天水尹氏为太后，以宋尧录三府事，谥号曰武昭王，庙号太祖。西秦安东将军穆义干及突遇魂数落干，破其弟阿柴于姚感川，俘5000余口而还。数落干走保白兰山，残愤发疾，将卒，谓阿柴曰：“吾子时前又弱，今以大事负汝。”数落干卒，阿柴立，自称骠骑将军、沙州刺史，是数落干曰武王。阿柴稍用兵亲并其庞小种，地方数千里，遂为强国。河西王蒙逊遣其将袭乌提部，大破之，又击卑河部，降之。王镇恶进军渑池，遣毛德祖袭尹雅于黎吴城，擒之。雅杀守者而逃，镇恶引兵进前，抵潼关。谭道济、沈林子自陕北渡河，拔襄邑堡，秦河北太守薛伯奔河东。又攻秦兵州刺史尹昭于蒲坂，不克。别将攻匈奴堡， 为姚成都所败。辛酉，荥阳守将傅弘以虎牢降魏。秦主弘以东平公绍为太宰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假黄钺，改封鲁公。使都五位将军姚鸾等部计50,000守潼关，又遣别将姚驴救蒲坂。沈林子谓谭道济曰：“蒲坂城坚兵多，不可猝拔，攻之伤众，守之隐日。王镇恶在潼关，势孤力弱，不如与镇恶合势并力以争潼关，若得之，引招不攻自溃矣。”道济从之。三月，道济临子至潼关，秦鲁公绍引兵出战，道济临子奋击，大破之，斩获以千数。绍退屯定城，据险据守，谓诸将曰：“道济等兵力不多，玄军深入，不过坚壁以待济援，吾分军绝其粮道，可作秦也。”乃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。鸾遣尹雅将兵与晋战于关南，为晋兵所获，将杀之。雅曰：“雅前日已当死，幸得脱至今，死故甘心。然一下虽疏，君臣之意一也。晋以大义行师，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？乃免之。”丙子夜，沈林子将锐卒袭栾营，斩栾，杀其士卒数千人。绍又遣东平公赞屯河上以断水道，沈林子击之，赞败走，还定城。薛伯据河曲来降。太尉玉将水军自淮泗入清河，将溯河西上，先遣使假道于魏。秦主弘亦遣使请救于魏，魏主嗣使群臣议之，皆曰：“潼关天险，刘裕以水军攻之甚难，若登岸北侵，其势变异，欲声言伐秦，其志难测，且秦昏阴之国，不可不救也。以发兵断河上流，勿使得息。”博士祭酒崔浩曰：“欲图秦久矣，今姚兴死，子弘懦劣，国内多难，欲乘其威而伐之，其志必取。若遏其上流，欲心奋力，必上岸北侵，是我待秦受敌也。今柔然叩边，民食又乏，若复与欲为敌，发兵南复，则北寇愈深，就北则南州复危，非良计也。不若假之水道，听欲西上，然后屯兵以塞其东，使欲克捷，必得我之假道，不捷无不失救秦之名，此策之得者也。且南北一俗，借使国家弃衡山以南，欲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吴争守河北之地，安能为吴患乎？夫为国计者，为社稷势利，岂故一女子乎？”义者犹曰：“欲西入关，则恐吴断其后，腹背受敌，北上 则姚氏必不出关助我，其事必生息而食北也。四乃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，又遣镇威将军俄清、冀州刺史阿伯干将部骑十万屯河北岸。庚辰，欲引军入河，以左将军项弥为北青州刺史，刘树敲敖。初，欲命王振鄂等若克洛阳，许大军道俱进。振鄂等成立境区潼关，为秦兵所据，不得前。久之，乏食，众心一惧，或欲弃辎重还复大军。沈林子暗见怒曰：“相公至清六合，今许洛已定，关又将平，事之既否，系于前锋，奈何举乘胜之气，弃垂成之功乎？且大军尚远，贼众方胜，虽欲求还，岂可得乎？下官受命不顾，今日之事，当自为将军办之。未知二三君子将何面以见相公之旗鼓耶？”镇鄂等遣使持告谕，求遣良缘。欲呼使者开访北户，指河上魏军以示之曰：“我欲令勿进，仅轻挑深入，岸上如此，何由得遣军？”镇鄂乃亲至弘农，税御百姓，百姓敬送一租，军食赴镇。魏人以数千计沿河随御军西行，军人于南岸千百丈，风水迅疾，有飘渡北岸者，则为魏人所杀掠。欲遣军击之，才登岸则走，退则复来。夏四月，欲遣白执队主丁武率仗士七百人，车百乘渡北岸，去水百余步，为雀跃阵，两端抱合，车至七丈士，士必使数亿白毛，魏人不解其意，皆未动。欲先命宁朔将军朱超时戒严，白毛既举，超时率二千人驰往赴之，即大功百张，一车一二十人，设棚牌于原上。魏人见营阵既立，乃进围之。长孙嵩率三万骑助之，四面肉搏攻城，弩不能制。时超时别击大锤，及哨千余张，乃断哨长三四尺，以锤锤之，一哨则动贯三四人，魏兵不能当，一时崩溃，死者相击。临阵斩阿伯干，魏人退还叛城。超时率宁朔将军胡帆、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，又破之，杀获千计。魏主嗣闻之，乃恨不用崔浩之言。秦鲁公绍遣长史姚洽、宁朔将军安鸾、护军姚莫离、河东太守唐小方率众二千屯河北之九原，组合为固，欲以绝谭道济粮源。沈林子邀击破之，斩洽、莫离、小方，杀获殆尽。 林子因起太尉御曰：“少气概关中，今兵趋于外，国威于内，恐其凶命先尽，不得以高资服耳。”少闻恰等败死，愤悔，发病呕血，以兵主东平公赞而卒。赞既代少，重力尤盛，引兵袭林子，林子复击破之。太尉御至洛阳，行事承欠，加毛修之玩器之功，赐衣服完好，值2000万。丁巳，魏主嗣如高柳，壬戌还平城。河西王蒙逊大赦，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梁公心，心发兵应之。蒙逊将兵30000伏于了泉，心决之，引兵还。蒙逊追之，心与战于谢之剑，大破之，斩首7000余级。蒙逊乘健康，致数而还。五月乙未，齐郡太守王毅降于魏，上书言：“刘裕在洛，已发兵绝其归路，可不战而克。”魏主嗣善之。崔浩试讲在前，嗣问之曰：“刘裕伐姚泓，果能克乎？”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嗣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，子弘怒而多病，兄弟乖争，欲成其威，兵精将勇，何故不克？”嗣曰：“欲才何如慕容垂？”对曰：“胜之。”垂借父兄之资，修复旧业，国人归之，若夜虫之救火，少加倚仗，亦以立功。刘裕奋起寒威，不接池土，讨灭桓玄，兴复晋室，北秦慕容超，南萧卢循，所向无前，非其才智过人，安能如是乎？”嗣曰：“欲既入关，不能进退，我以经济指导彭城寿春，欲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今西有屈盖，北有柔然，窥伺国系，陛下既不可亲御六师，虽有精兵，未睹良将。长孙嵩长于治国，短于用兵，非刘裕敌也。兴兵远攻，未见其利，不如且安静以待之。欲克秦而归，必篡其主。关中华容杂错，风俗静汉，欲欲以泾阳之化失之韩秦，此无意解衣包火，张罗捕虎，虽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区上不同，是足为寇敌之资耳。愿陛下按兵息民，以观其变。秦地终为国家之有，可坐而守也。”嗣笑曰：“卿料之甚矣。”号曰：“臣常思论，尽是将相之臣，若王猛之治国，苻坚之管仲也，慕容恪之辅右主，慕容伟之霍光也，刘裕之平霍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”嗣曰：“屈盖何如？”号曰：“屈盖国破家富，孤竭一身，既识姚氏， 受其封职，不思仇恩报义而诚实妖力，道有一方，结怨四邻，绝数小人，虽能纵暴一时，终当为人所吞食耳。四大月，与至夜半，赐号玉飘老石斛，水晶盐一两，曰：“朕为清盐，如此盐酒，故欲与卿共享其美。”然由命长孙嵩、叔孙建各捡精兵，四御西过，自成皋济河，南侵彭沛。若不时过，则引兵随之。魏主嗣西巡至云中，遂济河，填于大漠。魏至天地四方六部大人，以诸公为之。秋七月，太尉御至陕，沈田子、傅弘之入武关，秦数将皆伪城走，田子等进屯青泥。秦主弘使几世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姚柳以拒之。西秦相国翟情卒。八月，以尚书令谭达为左丞相，左仆射袁基为右丞相，御史大夫屈景为尚书令，侍中翟绍为左仆射。太尉御至民乡，沈田子等将攻姚柳，秦主弘欲自将以御御军，恐田子等袭其后，欲先击灭田子等，然后倾国东出，乃率部骑数万掩至青泥。田子本为疑兵，所领才千余人，闻弘至欲击之，傅弘之以众寡不敌止之。田子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再众，且今众寡相悬，势不两立，若彼结为计故，则我无所逃矣，不如乘其使至，迎阵未立，先搏之，可以有功。”遂率所领先进，弘之计之。秦兵何为数重？田子抚慰士卒曰：“诸君冒险远来，正求今日之战，死生一决，封侯之业于此在矣。”士卒皆踊跃鼓噪，指短兵奋击，秦兵大败，斩国万余级，得其剩余服御物。秦主弘奔还霸上。初，欲以田子等众少，遣沈林子将兵自秦岭往助之，至则秦兵已败，乃相与追之。关中郡县多钱送款于田子。辛丑，太尉御至潼关，以朱超时为河东太守，时与镇武将军徐一之会薛伯于河北，共攻蒲坂。秦平原公仆与姚和都共击之，一之败死，超时奔还潼关。东平公赞遣司马国凡引卫兵以聂御后。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卫以趋长安，欲许之。秦挥武将军姚南自襄城引兵而西，镇恶追之。秦主弘自霸上引兵还屯石桥以为之援，镇北将军姚强与南合兵屯京上以拒镇恶，镇恶使毛德祖进击， 破之，强死，南奔长安。东平公赞退屯郑城，太尉玉进军逼之。弘使姚丕守渭桥，胡翼度屯石矶，东平公赞屯灞桥，弘屯逍遥园。镇恶宿渭而上，乘蒙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。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，皆惊以为神。人须旦，镇恶至渭桥，领军士十弼，皆持杖登岸，后登者斩。众既登，渭水迅急，舰皆随流，疏忽不知所在。时弘所将上数万人，镇恶欲士卒曰：“吾蜀并家在江南，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。今进战而胜，则功名俱显；不胜，则骸骨不返，无他其矣。卿等免之。”乃身先士卒，众腾勇争进，大破姚丕于渭桥。弘引兵救之，为丕败卒所蹂践，不战而溃，姚臣等皆死。弘单马还攻，镇恶入自平朔门，弘与姚玉等数百骑逃奔石桥。东平公赞闻弘败，引兵复之，众皆溃去。胡翼度降于太尉玉。弘将出降，其子佛念年十一，言于弘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虽降必不免，不如引决。”弘甫然不应。佛念登宫墙自投而死。癸亥，弘将妻子群臣以镇恶垒门请降，镇恶以主力，城中一进六万余户。镇恶以国恩抚慰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堵。九月，太尉玉至长安，镇恶迎于坝上。玉烙之曰：“城无霸业者轻也。”镇恶再拜谢曰：“明公之威，诸将之力，镇恶何功之有？”玉笑曰：“卿欲学冯异也？”镇恶性贪，秦府库盈积，镇恶盗取不可生计，欲以其功大，不问。或赠诸玉曰：“镇恶藏姚弘为辇，将有异志。”欲使人搀之。镇恶剔取其金银，弃辇于原侧，欲意乃安。欲收秦仪器、魂仪、土龟、祭礼鼓、指南车、宋义健康，其余金玉、增帛、珍宝，皆以颁赐将士。秦平原公仆、兵州刺史尹昭以仆板降。东平公赞率宗族百余人亦欲降，欲皆杀之。送姚弘至建康，斩于市。欲以薛辩为平阳太守，使镇汉北道。欲意迁都洛阳。咨议参军王仲德曰：“非常之事，故非常人所及，必致骇动。今曝尸日久，士卒思归，迁都之计 未可易也。欲乃止。羌众十余万口西奔陇上，沈林子追击至怀里，俘虏万计。河西王蒙逊闻太尉欲灭秦，怒甚。门下校郎刘翔入言事，蒙逊曰：“汝闻刘裕入关，敢言言然也。”遂斩之。初，夏王勃勃闻太尉欲伐秦，谓群臣曰：“姚泓非欲敌也，且其兄弟内叛，安能拒人？欲取关中必矣，然欲不能久留，必将南归，留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之如石戒耳。”乃秣马厉兵，驯养士卒，进据安定。秦岭北郡县镇戍皆降之。欲遣使为勃勃书，约为兄弟。勃勃使中书侍郎黄甫辉为报书而因送之，对欲使者口授舍人使书之。欲读其文，叹曰：“吾不如也。”广州刺史谢新卒、东海人徐道期聚众攻陷州城，进攻始兴。始兴向彭城刘谦之讨诛之，诏以谦之为广州刺史。癸酉，司马修之、司马文思、司马国凡、司马道次、卢轨、韩延之、刁雍、王惠龙及桓温之孙道度、道子，族人桓密、桓岁、东郡袁氏等，皆亦为长孙松祥。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及弟何都举镇降魏。魏主嗣召民间，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赏之。冬十月己酉，嗣召长孙嵩等还。司马修之寻卒于魏。魏赐国凡爵淮南公，道赐爵池阳子，卢轨爵襄阳公。刁雍表求南鄙自效，赐以雍为谏议将军。雍聚众于何己之间，扰动徐衍，太尉欲遣兵讨之，不克。雍进屯固山，众至二万。召进宋公爵为王，增封十郡，辞不受。西秦王赤盘、前左丞相谭达等击秦故将姚艾，艾遣使称藩。赤盘以艾为征东大将军、秦州牧，征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，为叔孙建等讨西山丁陵、翟蜀洛之等，平之。新魏刘牧之族，太尉欲闻之，惊痛哀婉者累日。始，欲欲留长安，经略西北，而诸将佐皆久易思归，多不欲留。会牧之族，欲以根本无托，遂决意东还。牧之之族也，朝廷匡惧，欲发诏，以太尉左司马徐献之代之。中军资议参军张绍曰：“今成疾病，任中在徐，然世子无专命，宜须咨之。”欲以王弘代牧之。从事中郎谢惠曰：“ 修缘轻易，不若献之。乃以献之为吏部尚书、建威将军、丹阳尹，代管留任。于是朝廷大事常决于牧之者，并悉北资。欲以次子贵阳公义真为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领雍东秦二州刺史。义真时年十二，以太尉资义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，王镇鄂为司马，领平义太守。沈田子、毛德祖皆为中兵参军，仍以田子领史平太守，德祖领秦州刺史、天水太守。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使。先是陇上留户与关中者，望因兵危得复本土，及至东秦州，只与无复西略之意，皆叹息失望。关中人素重王蒙，欲之客长安，王镇恶公为多，由是南人皆忌之。沈田子自以杨柳之节与镇恶争功不平，欲将还。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欲曰：“镇恶家在关中，不可保信。”欲曰：“今刘清文武将士精兵万人，彼若欲为不善，正足自灭耳，勿复多言。”欲思谓田子曰：“终会不得遂其乱者，已有未贯故也。”语曰：“猛兽不如群狐，卿等十余人，何惧王镇恶？”陈光曰：“古人有言，疑则勿任，任则勿疑。欲既委镇恶以关中，而复与田子有后言，是斗之始为乱也。惜乎，百年之寇，千里之土，得之艰难，失之造次，是封号之都，复书寇首。”荀子曰：“兼并亦能也，兼宁之难，信哉。”三秦父老闻欲将还，一门流涕诉曰：“残民不沾王化，于今百年，十堵衣冠，人人相贺。长安石陵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是公家世宅，舍此欲何之乎？”欲谓之泯然，谓欲之曰：“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，诚多诸君怀本之志，今以赐惜于文武贤才共振此境，免予之居。”十二月庚子，欲发长安，自洛入河，开汴渠而归。氐豪徐亥奴、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在雍，遣使请降于魏。魏主嗣遣将军王洛生、河内太守杨生等西行以应之。闰月壬申，魏主嗣如大宁长川。秦雍人千余家推相议令上古寇赞为主，以降于魏。魏主嗣拜赞魏郡太守。久之，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荥阳河内者户以万数，四乃至南雍州，以赞为刺史，封河南公，至洛阳。 立雍州郡县以辅之。赞善于招怀，流民归之者三倍其初。夏王勃勃闻太尉欲东还，大喜，问于王买德曰：“朕欲取关中，请试言其方略。”买德曰：“关中行胜之地，而欲以幼子守之，狼狈而归，正欲集成篡势耳，不暇复以中原为意，此天以关中赐我，不可失也。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，宜先遣游军断之，东塞潼关，绝其水陆之路，然后传习三府，施以威德，则一针在王谷之中，不足取也。”勃勃乃以其子辅军大将军归都督前锋诸军事，率计二万向长安。前将军昌屯潼关，以买德为辅军右长史，屯青泥。勃勃将大军为后继。是岁，为都座大官张安侯封邑卒。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，魏主嗣至平城，命护高车中郎将薛凡率高车丁陵北掠，至弱水而还。新巳，大赦。下贺连归至魏阳，关中民降之者主路，龙骧将军沈田子将兵拒之，为其众胜，退屯刘回堡，遣使还报王镇恶。镇恶谓王修曰：“公以十岁而复吴蜀，当共思竭力，而拥兵不进，鲁何由得平？”使者还，以告田子。田子与镇恶素有相图之志，由是亦愤惧。未几，镇恶与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。军中讹言，镇恶欲尽杀南人，以数十人送一针南还，因拒关中反。辛亥，田子请镇恶至傅弘之营祭事，田子求丙人语，使其宗人沈敬仁斩之幕下，矫称受太尉令诛之。弘之奔告刘义真，义真与王修披甲登横门以查其变。俄而田子率数十人来，言镇恶反，修执田子，属以专路斩之，以冠军将军毛修之代镇恶为安西司马。傅弘之大破贺连归于池阳，又破之于寡妇渡，斩获甚众，下兵乃退。壬戌，太尉欲至彭城，解言琅琊王德文先归建康，欲闻王镇恶死，表言沈田子忽发狂意，掩害中勋，追赠镇恶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以彭城内史刘尊考为兵州刺史，领河东太守，镇蒲坂，整荆州刺史刘道廉为徐衍二州刺史，欲以世子义符镇荆州，以徐州刺史刘义隆为司州刺史，镇洛阳。中军资义张绍谏曰：“楚二之众，四海所系，不宜楚外。 乃更以翼龙为都督京翼宁雍梁秦六州诸军事，西中郎将，荆州刺史，以南郡太守刘彦之为南蛮校尉，张绍为司马，领南郡相，冠军公曹王谭守为长史，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，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。翼龙上右俯视皆绝于少，谭守弘之弟也。欲谓翼龙曰：“王谭守沉毅有气度，宰相才也，汝每事资之。”以南郡公刘义庆为豫州刺史，义庆道廉之子也。豫解司州，领徐冀二州刺史。秦王赤盘以起伏木易干为沙州刺史，镇乐都。二月，以伏乌地延率户二万降秦。三月，遣使聘位。夏四月己巳，魏喜既定幽三州图和于代都。初，何龙有赤气四色蔽日，自淫至深，燕太史令张牧言于燕王拔曰：“此兵器也，今魏方强盛，而执其使者好命不通，臣妾惧焉。”拔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五月，魏主四东巡，至滦原及甘松，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、安东将军李先、己是黄门侍郎西关率精骑二万袭燕，又命萧纪将军严普、幽州刺史魏诺自幽州引兵驱辽西，谓之声势，四屯突门岭以待之。道生等拔以连城，进攻合龙，与燕单于右伏古泥战，破之，杀其将黄符轨。燕王拔应城自守，魏人攻之不克，掠其民万余家而还。六月，太尉豫使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，设国中书死以下，崇继母兰陵萧氏为太妃，以太尉君资祭酒孔敬为宋国尚书令，左长史王弘为仆射，凌玄从事中郎傅亮、蔡括皆为侍中，谢惠为右卫将军，右长史郑先之为奉常，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，其余百官悉依天朝之制，敬辞不受。亮贤之孙，阔摩之曾孙，先之浑之玄孙，景仁荣之曾孙也。景仁学不为文，民有私志，口不谈义，身达礼体，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，使者知其有当世之志。为天部大人白马文贞公崔弘及笃，魏主遣侍臣问病，一夜朔返，及卒召群臣及复国渠帅皆会葬。秋七月戊午，魏主嗣至平城。九月甲寅，魏主命诸州调民租户五十担。 基于定襄冀三州。河西王蒙逊复引兵伐梁，梁公新将拒之。左长史张体顺固谏，乃止。蒙逊山其秋驾而还。新遣使来告席位。冬十月，以新为都督七郡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酒泉公。姚爱叛秦，降河西王蒙逊，蒙逊引兵迎之。爱叔父郡言于众曰：“秦王宽仁有雅度，自可安居世之，何谓从河西王西迁？”众咸以为然，乃相与逐爱，推郡为主，复归于秦。秦王赤盘征郡为侍中、中书监，赐爵陇西公，以左丞相谭达为都督陶韩以东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秦州牧、镇安南。刘义真年少，赐予左右无节，王修美才异之，左右皆怨。赠修于义真曰：“王镇恶欲反，故审田子杀之。修杀田子，是意欲反也。”义真信之，使左右刘琦等杀修。修既死，人情离害，莫相统一。义真西召外军入长安，闭门据守。关中郡县悉降于下。贺连归夜袭长安不克，夏王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巧采路绝。宋公欲闻之，使辅国将军蒯恩如长安，召义真东归，以相国右司马朱灵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右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代镇长安。欲谓灵石曰：“卿至，可斥义真轻装速发，即出关，然后徐行。若关右必不可守，可与义真俱归。”又命中书侍郎朱超时未落河洛。十一月，灵石至长安，义真将士贪纵，大掠而东，多在宝货子女，方轨徐行。雍州别驾韦华奔下，贺连归率众三万追义真。建威将军傅弘之曰：“公处分极尽，今多将辎重，一日行不过十里，鲁追计且至，何以待之？以弃车轻行，乃可以免。”义真不从，俄而下兵大至，傅弘之、蒯恩断后，力战连日，至青泥，进兵大败。弘之、恩皆为王买德所擒。司马毛修之与义真相失，亦为夏兵所擒。义真行在前，会日暮，夏兵不穷追，故得免。左右尽散，独逃草中。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，原道呼之。义真识其声，出救之。曰：“君非段中兵也，身在此，行矣。必不两全，可稳身头以南，使家公绝望。”弘泣曰：“死生共之，下官不忍。”乃束义真于背，单马而归。 一真谓鸿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诚无算略，然丈夫不经此，何以之艰难？”夏王勃勃欲降赴鸿之，鸿之不屈，勃勃裸之，鸿之叫骂而死。勃勃击人头为精冠，号曰骷髅台。长安百姓逐诸陵时，陵时焚起宫殿，奔潼关。勃勃入长安，大享将士，举商尉王买德曰：“卿往日之言，一期而验，可谓算无一策。此伤所及，非卿而谁？”以买德为都官尚书，封河阳侯。龙骧将军王敬先恕曹公累，陵时往从之。朱超时至蒲坂，闻陵时所在，亦往从之。贺连昌攻敬先垒，断其水道，众渴不能战，长且陷。陵时谓超时曰：“弟兄俱死异域，使老亲何以为心？尔求见道王归，我死此无恨矣。”超时持兄泣曰：“人谁不死，宁忍今日辞兄去乎？”遂与敬先及右军参军刘钦之解被职送长安，勃勃杀之。钦之弟秀之悲泣不欢宴者十年。钦之牧之之从兄子也。宋公玉闻青泥败，谓之义真存亡，克日北伐。侍中谢惠见以士卒疲弊，请似他年，不从。正先知上表以为鲁文殿下亲征，必并力守潼关，竟往攻之，恐未易可克。若余驾遁落，则不足上烙圣功。且鲁虽得志，不敢乘胜过陕者，由设伏大威，为将来之虑故也。故造落而反，鲁必更有揣量之心，或一生边患。况大军远出，后患甚多。昔岁西征，刘中狼狈；去年北讨，广州倾覆。既往之效，后来之见也。今株洲大水，民食寡乏，三吴群盗，攻没诸县，皆由困于争议故也。江南士庶引领勇勇，以望殿下之反沛，闻更北出，不测浅深之谋，还往之期，臣恐反顾之忧，更在腹心也。若虑西鲁更为河洛之患者，以结好北鲁，北鲁亲则河南安，河南安则己似敬矣。会得段鸿起，只一针得免，欲乃止。但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而已。将一针为建威将军、司州刺史，以段鸿为宋台黄门郎，领太子右卫帅，欲以天水太守毛德祖为河东太守，待刘遵考守蒲坂。夏王勃勃筑坛于霸上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昌武。西秦王赤盘东巡，十二月，徙上归民五千余户于福罕。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 经北斗落紫薇，八十余日而灭。魏主嗣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：今四海分裂，灾救之应果在何国？朕甚未知。卿辈进言，勿有所隐。众推崔浩使对，浩曰：夫灾异之星，皆向人事，人苟无信，有何谓焉？昔王莽将篡汉，彗星出入，正与金同，国家主尊臣卑，民无义望，尽是灵夷，危亡不远。彗星为异，其流域将篡之应乎？众无以异其言。宋公玉以谶云：昌明之后尚有二帝，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镇帝，而立琅琊王德文。德文常在帝左右，饮食秦楚，未尝暂离。韶之四肢经时不得见，会德文有疾，出居于外。戊寅，韶之以散衣异地于东堂。韶之义之曾孙也，欲因称遗诏，讽德文及皇帝位，大赦。是岁，河西王蒙逊奉表称藩，拜凉州刺史。尚书右仆射袁湛卒。